部经的机会，听这个大乘甚深妙理经典的机会是很少很少很少的。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啊，无论任何一个法师乃至任何一位居士，他真真正正能够发心啊，讲一部大乘甚深妙法经典啊，应该咧就唔论你几艰难，时间几逼促，你都要咧吓度啲时间出嚟去听啊，去接受啊。这个甚深微妙法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那么甚深经典讲里面是甚深的道理，我就很难以得闻，有机会得闻当然只有信受奉行，欢喜顶戴都来不及啊，我们怎可以啊毁谤的大乘经典呢？怎可以啊毁谤啊这个甚深微妙法的经典呢？所以我们对这个大乘甚深微妙的经典呢，千万不要毁谤，不要呢找人家的瑕疵啊，要信受，要生欢喜心呢去接受啊，种这个大乘甚深微妙法的善根，以此的善根种子呢，你将来才可以成佛啊。所以说愚者闻甚深经不生诽谤，我们对于这个说法人，对于所说的法，我们接受，我们恭敬顶礼受持。那你既然一切的大乘佛法你都受持了，那么即是没有分散，没有抗拒了，你因中接受这个甚深经典，不抗拒，不生毁谤，所以你果上修行，在在处处何时何地都好，你如果去修行佛法或者听学佛法，一定得到顺顺利利，令你心地清净，没有这个佛法的障碍，即是能够离开这个佛法障碍啦。第三者见身法义菩萨生一切自心，一切自心呢就即是佛心。现在我第三个见这个身法义菩萨，即是初法心的菩萨，义就是心，法就是法心，身即是初初，即是我们见到啊那些初法心的菩萨，即是说他资格不太老，看住他发心可以讲得句话。咁既然看住你发心学习，或者看住你出家，咁当然呢你在我眼里看呀，你就唔係一个老菩萨，亦都唔係一个狗发心，係属于一个新发心嘅菩萨。一般人对于嗰啲初发心嘅呢唔係话几欣赏嘅，即係始终我和你幾好朋友都好，你都是初發心的，是剛剛出生，俗語是新丁來的，即是你資格不是多老。那資格不是多老呢，當然很多人對他呢看不上眼的，但是我們一個行菩薩道的人呢不可以啊有這些這樣的心態。對於這個初發心的菩薩，初發心是怎樣對他呢？是生一切自心，一切自心即是佛心，我生起一切自心即是生起这个佛心，对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当他是佛这样尊重，当他是佛这样恭敬，那你就不会看小这个初发心了，你当他是佛这样尊重他，还必须会看小他啊。所以《法华经常兵菩萨品》呢里面就讲常兵菩萨，他见到什么人，不论你是大人小人男人女人，初发心老资格，他都跟你叩头顶礼。人就说了，哥说喂法师啊，我们是在家人，为什么见到我们你就叩头顶礼呢？那么我们怎敢接受啊？那么常兵菩萨就说，他说我不敢轻于汝等， 我唔敢睇起你哋啊。咁啊，点解呢？佢话汝等都系未来之坟啊！你哋个个今日初发生学佛，修学佛法，但系将来都会成佛啊！所以你哋系未来嘅佛。咁我家下顶礼咧，我系顶礼嘅未来佛啊！咁亦都带有呢个鼓励嘅作用。咁啊，地藏菩萨顶礼我，当我系未来佛咁啊顶礼，未来咁啊尊重恭敬，咁我家未曾成佛喎。佢话明系顶礼未来佛啊，你话系唔系？我要好啲，真系要发心修行咧，唔好辜负咗上宾菩萨啊对我哋咁嘅尊重啊，当我就系未来佛咁嘅顶礼啊。所以呢啲咁嘅经文嘅理论咧，带有啊呢、这个鼓励嘅作用，亦都表示咧呢、这个上宾菩萨呢种嘅谦恭，呢种对人嘅尊重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因地中对呢个初发心个菩萨啊，当佢系佛咁嘅尊重，你即系尊重佛宝，亦都尊重法宝，亦都尊重生宝啦。咁你对三宝尊重有信心，口常赞叹三宝啊，咁啊，所以你果上咧，你出言法语，人家地咧都尊重你。你在任何时处修行，一定咧就冇咗呢个佛法嘅障碍，令你响呢个佛法修行过程之中咧系顺顺利利，得以咧系实行，令你心地清净啦。嗱，咁啊四个办法之中，一二三讲完。嗱，咁啊第四个叫于诸有情，系大慈平等。有情就是说我们众生，但是众生就无量，例如畜生有鸡鸭鸭鹅猪猫狗牛羊，说不出那么多。所以这个有情呢，就单是指这个人类来说，我们这处人类也都有感情，他肚饿懂得想饭吃，颈渴懂得搵水饮，疲倦懂得瞓上个床，或者坐埋一边咧，闭埋只眼，静静地养息休息一下，呢咪有情啦。我哋人类如此，畜生都系一样啊。我哋养只狗，如果你翻去嘅时候，你买个好啲嘅面包、好啲嘅蛋糕俾佢食咧，佢好开心啊，佢对你摇头摆尾啊。呢个友情咯，佢有一种情感喺度啊，有一种情色喺度啊。见到呢个系主人，佢每次翻嚟咧都会买啲嘢俾佢食嘅，所以佢一见到你翻嚟就摇头摆尾啦，摆到条尾都甩咁齐，想乜啊？就想你俾啲嘢佢食。呢啲咪属于有一种情分喺度啦，都系属于呢个友情。咁啊，既然畜生又系友情，人又系友情。咁呢所谓于诸有情，系讲边一方面？讲呢个人。嗱，咁啊人就系人啦，点解诸咧？诸即系多咁，唔系净系一种人嘛？其实人就系一种，你又系人，我又系人，但系呢个种类就好多。我哋有黄种，有白种，有黑种。嗱，咁啊地就东南西北，有啲咧系边界嘅地方嘅人。即是在那些远的地方，近到这个边边的地方住，亦有些呢住在这个国家的中心，或者住在这个所谓商业发达社会繁荣的地方，就不会说这个乡下呢这么落后的地方。因为处处有不同的人，因此就名为叫做诸有情。现在说于诸有情呢，对于种种不同的众生，要大慈平等来对待他。平等就是指我们众生来说，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外表是不同，有男 有女有老就是有少，有好样有不好样，有高就有矮，有肥就有瘦，咁啊种种嘅唔同。其实呢个佛性咧系平等啊，佛性系冇两样。所谓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。你嘅职位唔论点样高，或者唔论点样嘅低，呢个不过外表或者呢个学识办事嘅能力唔同，先分得有呢个轻重大细。其实呢，我哋嘅本性呢是平等的，诸佛所证不会多飞毫，众生所迷亦都不会少啦，一条头毛咁少，是绝对平等的。我哋点解唔可以成佛？佛就高高在上，是万民尊重啊，个个顶礼。啊，点解就冇人对我尊重啊？冇人对我顶礼咧？咁我都有佛性嘛。但是佛性你虽然是有，是本来具足，但是你没有了这个修德，即是没有了这个修持那种的德性。诸佛世尊有了这个修持那种的功夫，由这个修持的功夫啊，将多生多世多劫以来那些黑暗的无明烦恼通通是照破，而自己这个平等清净佛性呢是得以显露出来，所以称为叫平等了。但是我们虽然是有这个佛性，我们没有这个修持的功德，没有这个照破烦恼黑暗那种智慧与光辉，所以这个平等的佛性呢就无法显露出来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的经题叫做大佛顶是如来密因，为什么又不叫众生密因呢？大佛顶的道理是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，为什么叫做如来密因，不叫我们众生密因呢？如来就是十方的诸佛，他因中为凡夫修行的时候去悟到这个大佛顶平等的理体，然后依之而修持，因为他悟到嘛，他能够悟到之后而修才是成佛，因此就叫做如来密因。我们众生未曾悟到这个大佛顶你而修了，所以就不能叫如来密因，就只有呢就静静地好好地发心去修持。所以呢，这个平等呢就是指这个佛性论。那么大慈平等呢亦都可以说对一切的众生，我们要平等心对待。从这《梵网戒经》里面讲呢，所谓一切众生都是我父，一切女人都是我母啊，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，六道众生则皆是我父母，或者都是我兄弟姊妹与我有关系的人啊。既然一切的众生男女都是我的父母，都是我的兄弟姊妹叔伯之侄，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，对一切众生呢要平等大慈，不可以有这个偏帮啊，不可以哎呀我跟你是老友的那么比多一点啦，不可以啊。例如我们做行堂师傅，行堂都说明了装饭装送的嘛，在这个斋堂里面行来行去，那么叫做行堂咯。除了第一次饭和菜都装得满满之外，那么跟住呢吃几分钟呢，我们就将个饭桶或者菜桶呢这么一行一行这么行，哪个需要菜，那么菜头师傅就拨啲菜给他咯。哪个要添饭，那么那个饭堂啊，那行堂那个装饭的呢就装啲饭给他呢。但我们呢是平等心对待啊，不可以说啊你跟我好相熟，那么减多两个豆腐给你， 不可以啊，錯因果噶。呢啲就係大眾都有份嘅，唔係話你同某一個人好朋友，你兩個人左右啊。如果是你的豆腐，你就可以喜欢给谁就给谁，那是你的豆腐。大家你就行堂，那就是过堂啊，所有过堂的人这些菜他都忍的。你总之随便分有两个豆腐他好彩，那么分不到就算不好彩。不是我故意不给他，不过分到这行呢是真的给他菜，没豆腐那么真的对不住，没冬菇分不到。但你就不可以故意一望这个呢是我老朋友、哦、我家对着他，他自然要菜了嘛，好揀揀揀揀你的冬菇，揀几个豆腐，那么然后拉几条菜冚落去给他，那都是果因果、啊、这个心呢就有所分别。这个是我的老友、哦、那么隔离那个呢他要菜嘛，总之无所谓呢，随便分给他、啊、有就你好菜，没有豆腐冬菇就算你不好菜。咁你将呢个心咧就不平等啊！嗱，你因地嘅心唔够大慈，唔够平等咧，咁啊，所以你果上所讲嘅说话咧，就有一两个人相信，其他嘅人就未必相信啦。就你因中平等，所以果上你讲话咧，咁啊，亦都系有唔平等心嘅人咧听你啦，人哋未必信受啦。假如我们因地中对任何的友情，例如我们登堂过堂，那就个个都坐住一行一行，我经过的地方人家要饭我就给你装饭，饭都是一样都无所谓好不好啦，是吧？如果装菜的呢，我尽量总之一盒这么分，一盒里面有些什么豆腐冬菇云耳金菜有没有我不理了，总之我是这样分，就这样装在你的碗那里，有是算你好彩，没有亦都不要故意不给你，是分不到，是我无心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一地中这样平等大慈对人无分彼此，那么在果上呢你出言发语，即是为人人都相信了，没有分这个彼此。所以呢四个问题，我哋如果能够做到嘅话咧，咁你变咗啊，你呢个果上，所以人哋咧系一定系信受啦。佢话以世尊嘅如是偈言，讲完长行就讲偈颂啦。佢话以心以拗系摄律言，呢个就系属于咧第一种。从众啊，以心意牛摄心律仪。咁第二句咧，闻甚心经就能信解，就系从众。第二啊，闻甚心经就不生诽谤。敬初发心就如佛想啊，系属于三者咧，见身法与菩萨生一切自心，慈心普堪。障消除就是属于呢是从众。第四于诸有情是大慈平等。那么这四样我们做到呢就障消除了，你的法相就可以消除，你生生世世修学佛法呢没有这个障碍。佛之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就是能离诸魔。那么这一个问题属于十个问题中应该是第九个问题，即是妙慧同你问法怎样才可以能够远离一切的魔障。那么妙慧同你既然问法怎样才可以能够修学的时候远离这个魔障，有问就一定有答，所以佛就教他了，他说菩萨成就四法就是能离诸魔。如果我们修持如下所讲四个办法呢，我们的修持期间呢可以离开一切的魔障，不会受这个魔呢所扰乱。魔印度叫做摩罗， 中國話叫做殺者，殺人嗰、那個啊，點樣殺者呢？就是我哋如果遇到呢個魔障礙地咧，能夠啊殺咗我哋呢個殺身為名，令我哋墮落，使我哋嘅道心咧唔能夠精進。嗱，咁啊魔咧就身為內外嘅，嗱外魔咧就係、是、一切嗰啲魔障擾亂嚟，例如呢、這個。自在天啊，同埋呢個摩斯首羅天啊，呢、這個天王呢就係、是、個大魔王，所以稱為佢哋殺者咧，就係、是、咧魔個目的啊，魔個心願咧，就希望你啲人通通都唔好學佛，唔好修行。嗱，既然你唔學佛唔修行，就唔得到解脱咯，唔得到解脱自在清淨，咪都係佢嘅子孫啦。當然佢就唔會障礙你，但係如果一到發心啊修行，當然目的就想斷除呢個煩惱與生死咧，咁啊即係等於話想離開呢個魔啦。咁啊，既然你想離開佢啦，佢就當然啦係用盡千方百計咁嚟到破壞你嘅道心，令你對呢個佛法嘅修持。唔得成就，咁啊因此咪杀害咗你啊！嗰、那个法身为名咯，嗱咁啊，如果内魔咧就系、是、心里边个魔，嗱我哋一个修行人，千万唔好起心动念啊，唔好有咁多个贪求啊，唔好有咁个要求。如果你修行人唔能够放下万缘咁嘅修持。个心有所化内嘅话咧，我啲心魔就会扰乱你啦。嗱，从前有个老修行，佢又住茅棚啊，住喺呢个终南山。终南山一年到晚都一片雪地，真系路都冇条好嘅你行。咁啊，住喺终南山茅棚修行嘅人咧。當然是肯定是道心十足的了，生活就肯定是很艱苦，加上中年都是在個雪裏面都是很冷的，那他的參禪是打坐的嘛，他就動起一個念頭，他說如果我參了時，等到我出定的時候呢，如果有一碗所謂新鮮熱辣辣的麵條吃下，吃了下去通身都暖的，那就幾舒服，那我就好了。他的心念一動的，沒多久呢就有一個女子用一個烹玩了一烹真是辣手的新鮮麵條，老修行啊，你現在是用功嘛，我送你一碗呢所謂新鮮熱辣辣嘴辣手的麵條給你吃啊。老修行呢總是有智慧，所謂參禪用功的人呢亦都知道了很多的功王，亦都定中呢能夠出生一種智慧，是有智慧，他就想啊，他說我從來未曾見人煮麵給我吃，不過剛才我心念一動啫，就有這樣的人出現，究竟他真是人供養我，就還是魔障來擾亂我呢？那就暫時不談了，我要打坐了。他就跟這個女子說，他說你呢、啊、請你將你那碗麵那烹麵擠在那裡，他說等我打完坐出定呢才慢慢享用，接下來我要開始止靜打坐參禪，暫時就不用你放低啦，啊咁呢个女子咪冇办法啦，咪只有听佢讲，将烹面都放低，咁啊等到呢个老修行出定嗰阵时啦，佢亦都谂起啦，头先啦吓，我未入定之前啊，有个女子送烹面嚟噃，嗱咁啊加我禅啊参禅亦都打个引兴，开咗静啦，我出咗定啦，咁啊天寒地冻啊，系嘛？咁應該食呢碗麵啦， 咁向我咪一望咧，邊處有一烹面咧？通地都係嗰啲幽隱啊，佢真係和顯，就係説明就係魔像啊！呢啲真係內魔啊！佢心念一動，佢我想啦，在呢個天寒地凍嘅環境裏邊打坐啊！如果我出定之後有碗面食下咧，滾格而能辣手辣嘴嘅咁啊，幾舒服啊，就好啦。心念一動就有啲咁嘅魔像啊！好彩佢總算有智慧，有啲功夫，唔即時食，唔聽佢話，叫佢放低先，等我打完再出定先嚟食。但係喺出邊一睇咧，滿地到處都係嗰啲幽隱和顯。如果食咗嘅話咧，就為魔所佔，後果就好嚴重啦。所以我哋一個修行人，唔好隨隨便便咧起心動念啊！總之你修行，你就放下萬緣，放下一切，提起呢個道心，提起你呢個清淨嘅念，照顧自己個本性啊！你就唔會咧墮落呢個魔障啊！所以我哋學佛嘅人、修行嘅人，最緊要老老實實。唔好揾咁多自己咁麻烦。嗱，咁啊，加妙慧同你问翻，我哋点样先就可以修行期间啊，能离魔障咧？佛就同佢讲，你要成就四个办法，即系话依呢四个办法去修咧，你就可以能够离魔障啦。咁啊，何等嘅为四啊？咁啊，边四样咧？佢话一者。了知法性平等啊！嗱，呢一句可以讲系总说，好重要啊！了知即系明白，自己有智慧，系了了知得，了了分明，唔系落于呢个分别心。咩叫做法性平？法性平等咧，就系法性空嘅道理。我哋个法性本来是空寂，无分彼此，无有你我自他，咁啊叫做平等咧，就法性空个道理。嗱，如果有佛就有魔，有正先至有邪，有众生嘅人，我哋对佢就畜生，完全世间法咧。都是相对待，既然世间法是相对待了，那当然就有彼此有好丑的分别了。即是说呢，我就学佛就要离魔障，有佛就有个魔，有魔就有个佛，就有相对待，主要就是有相。那么就说我们能够了知法性平等空寂，都话明嘅平等空寂啦，但无所谓佛，亦都无所谓魔啦。你能够了知法性平等空寂嘅话咧，啊，当然咧，法性现前，魔障就不可得啦。佢二者就法起精进啊，嗱，呢个精进咧，咁啊，亦都好重要啊。例如我哋某一个修学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佢每日都要咧读诵啊几多部地藏经，或者几多部金刚经，或者持几多遍大悲咒，同呢个个人嘅喜欢、个人嘅发心，即系话无论你多少，你既然发咗咁嘅心，每日都要诵地藏经或者金刚经或者念阿弥陀佛。你就每日准时，你都要做，咁就叫做精进。你唔可以话今日咧，啊好似又好攰噃，啊天气又回南，我本身都攰，算啦，啊今日啦吓，啊少做一出，啊少做两步，嗱呢种人叫做懈怠，呢种就唔系叫做精进，所以精就冇。杂乱，所谓进就不会后退， 咁就合埋就叫做精进，就系我哋发心学佛嘅人。你除非唔立咗你嘅志向，唔发咗你嘅心愿，你立咗你嘅志向，发咗你嘅心愿，我每日要诵几多部《金刚经》？有人话我每日要诵几多部《地藏经》？有人话我每日要几多串珠嘅佛号？或者有人话我每日要几多次嘅大悲咒？你哋日日都要做，日日都要念，咁日日都要拜，唔可以借头借路啊！咁就自己都偷懒。如果你借头借路偷懒咧，咁就叫做懈怠，就有杂念，就唔系叫做上进，叫做后退啦。如果话话喂，我准时嗰阵时想种啊，啱啱嗰阵时有事嘅喎，冇问题。你做完事你咪种咯。虽然你唔系准时规定八点啊，咁你做完事啊，你可以十一点开始啦。或者上午唔得，你咪下昼种咯。下昼冇话晚上种咯，你唔可以24个钟头都做嘢噶嘛。咁你咁啱嗰个时候。有嘢做，一定要你做嘅，做唔得嘅，你咪做咗嘢先咯。即系话重迟少少啫嘛，但系你都要做啊，唔可以借头借路咁就唔做啦。如果你借头借路唔做，或者有个电话嚟，喂，三缺一喎，请你快啲嚟啊，救命啊！如果少咗你，你唔嚟嘅话咧，我哋就打三人牌咋。冇意思啊，冇兴趣啊，要你一定快啲嚟嗱，咁你就去咗砌四方城。你每日所念嘅经所持，你就所念嘅佛，你就唔做啦，就变咗系唔得精，简直就杂念。唔单唔系进啦，简直就后退啊。咁啊，既然唔系精进，就系懈怠啦。但系懈怠就系堕落啊，精进。才可以成功啊，所以我们二者呢就发起精进，我们精进心，精进的心，没有杂念的心，向上的心，这样的学佛，市民上那些魔障又怎样可以扰乱你呢？他说三者就常勤念佛，那咁啊念佛，大家都知啦。无论你哋拿阿弥陀佛，或者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或者念我哋嘅教主咧释迦牟尼佛，又或者念当来下生嘅弥勒尊佛，乃至念十方三世一切之佛，任何一念佛都可以念佛，就系心地清明。念佛就是最光明，是最清净，所以我们因中啊，常常勤力咁样念任何一尊个佛号，使到我哋嘅心地清净，使到我哋嘅智慧光明显发，所以果上啊，嗰啲魔障点嚟扰乱你啊？嗰啲魔障啊，就莫奈你何。所以第三种呢，我哋因地行菩萨道，常勤念佛，心地清净，一心不乱，智慧光明显发，咁一切魔障啊，响呢个果上嚟讲咧，都无法子出生嚟去扰乱你。所以第三要常勤念佛。嗱，第四咧系一切善根就悉皆回向啊。嗱，回向咧。就是将自己所修的功德，不要为自己啊！你要回向给一切众生。我这一次念一部《金刚经》，我自己希望消业障、增福慧，我们回向，亦都与一切众生是消业障、增福慧，同自己一样。那这样就叫做回向，就是回自向他。回自己所有功德向于他人，愿他人呢都是同我一样消业障增福慧，咁就叫做回向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所修砌嘅善根 无论拜忏啊、参禅啊、念佛啊、打水陆啊、放莲藕啊，或者放大蒙山，所说一切的佛法善事，我哋都回向俾一切众生咧，同众生结到一个好嘅法缘，就众生同自己咧就冇呢个障碍。既然我哋因地中修行，一切善根都回向众生，愿一切众生同自己一样，都系发愿啊，同自己一样，思想增福为众生咧得到我个好处啦。咁你话众生仲会唔会嚟扰乱你啊？仲会唔会嚟障碍你啊？咁大个菩萨心，以此一切善根功德回向众生，佢多谢你嘅恩赐啊！他还怎可以来破坏你？所以因中一切善根悉皆回向你果上呢修行，就远离这个魔障，一切的魔障呢都不可以呢是妨碍你了。各位以是世间的如是偈言，讲言长行，其次就讲偈颂，这个是从众所众呢，都是众于这个长行文所讲过的道理，所以他们从众了。他说能知之法就平等性，此就是众一者了知法性平等。他常起精进就是念如来，常起精进呢就是众二者发起精进，念如来呢就是众第三常勤念佛。他回向一切众诸善根，此就是众呢第四一切善根就皆悉回向。我哋能够回向咁样回向呢，就众魔不能就得其便啦。就如你所问，点样所做可以修行远离一切魔障，不受一切魔障所扰乱呢？你就要修呢四种嘅办法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处呢，咁咪应该属于第九系嘛？第九的问题呢已经呢是讲完了，先至呢是在同样的时间是再来。那么原始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